什么观看？当城市当中梦传世阵风，他卷起了风，重新雕塑每个面孔，也无那么浓，开阔也汹涌，有一种预感，路的终点是迷宫。出发了，不要问那路在哪，心风向前是唯一的方向。出发了，不想问那路在哪，与你在呀，什么关系？当城市朦胧，梦才是真梦。他卷起了梦，重新雕塑每个面孔。

蓝天也蓝，嫦娥那茫茫大地， 哎呦哎， 他笑开了怀， 哎哎， 倒不如说说笑笑。